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洪开明报道新闻。身兼政协常委的星岛新闻集团主席何柱国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说到，提出港独的人主要都是欠缺了工作经验，也都是没有成就的年轻人，认为这批的人容易被煽动，港独的言论欠缺可信的基础。他说到，中央政府多年来都是对香港只有支持，提出港独的本身就是错误。何柱国都说，高兴见到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回到香港，就精神不错，不似在内地曾经被囚禁或者受过严加审问。李波亦都话到，目前冇办法知道李波系点样离开香港。如果李波系被内地嘅当局强行带走，就系违反咗基本法同埋法律。李波应该话俾特区政府知道。行政会议成员兼团结香港基金会成员陈志思表示，本港社会主要都系靠本地生产总值 GDP 作为标准，检视社会嘅经济能力，衡量政策嘅成效。但是社会现时聚焦在经济效益，他认为也有需要评估社会效益。陈志思在一个电台节目里面说到，虽然 GDP 衡量的成效 不是错误，但是社会的价值观开始有不同，今时今日的政府内部并没有准则去评估政策的社会价值。香港团结基金早前就发表以社会创新为题的报告，建议政府牵头制定社会效益评估机制，来推行公共政策的时候整体考虑对社会的民生影响。59年历史的亚视停播，前执行董事叶家宝就表示，在停播当晚没有看到亚视的直播，说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和难过，不想面对亚视熄机一刻，所以选择安静地度过，但全晚都睡不着。叶家宝都话到，之后睇到熄机嘅片段，令到佢呆咗。喺节目未完结，信号就突然中断，对观众嚟讲冇一个完整嘅交代。佢认为至少要多谢59年嚟支持亚视嘅观众同埋客户。现时担任协成协丰嘅行政总裁嘅叶家宝都话到，公司正系计划筹组经理人公司同埋娱乐公司，可能会签入亚视嘅旧员工。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潮湿有雾，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能见度较低，稍后会有一两阵的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会有几阵的骤雨，而随后的几日仍然潮湿和有雾，日间温暖。现时的温度是22度，相对湿度 89%。 天气报告是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时刻关心你的乐信药业提供。 我又感冒啦。 唔怕，有乐信感冒灵，有效舒缓感冒所引致的发烧、头痛等症状，收鼻水、通鼻塞好翻晒，连医生都信，开始觉感冒，乐信速速到。 DBC 数码电台登录有线电视 Cable TV 501频道，七大频道非凡音色精彩播送。 视听新力量 D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DBC 数码二台 E2 现正联播。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手机问前程， 早晨啊，又嚟到我哋呢个问前程啦。咁啊，两位拍档，而家你哋好似都已经系高手啦，吓、学嗰几个礼拜 都未有， 阿美仪好犀利啊，做晒笔记啊， 咁而家我哋听众咧，其实咧就个个都要求咧，我哋要将个八字咧要讲晒出嚟， 系 咁啊，令到佢哋都得玩啊，咁呢样嘢林记你嘅责任啦，吓，咁啊好，邱小姐喺呢个心机旁边未？ 系早晨啊，邱小姐。 Hello， 邱小姐，早晨。 Hello， 你把声大啲得唔得？大声少少， 好怕丑。 系系啱啊，而家 我啱啱收到你嗰个命书，你想问乜嘢啊？ 系师傅你好啊，我想问一下我几时可以结婚生仔女噶？ 嗱，你又要结婚？ 又要生仔女，咩两样嘢嚟噶？呢度啊，我哋要分开讲。好啦，咁我哋阿林记姐姐同你讲个八字出嚟先吓。 好，任 任戌。 喂，讲啲啊。 任戌癸丑，月己。 咩啊？月字啊， 月字庚辰， 庚辰。唔好意思，我唔知阿林记而家都未系好好毕业添。 问问 啊，听众投诉你啊，你咁样讲。第一，任戌年， 任戌年。 嗱，个戌字咩嘢？ 土。 个戌字一睇嘅时候，你已经知个戌咧系火嘅坟墓。 嗯，系啊， 系咪啊？咁啊，而打开佢咧就系变咗佢系就啲好多火噶啦。 系系系。 点解我即嘢咁问咧？因为佢系属木噶嘛，头先佢问仔女啊嘛，就同呢个字有关嘅。 系 啊，一阵间咧，好啦，跟住癸丑，丑又系乜嘢嘅坟墓？ 又系火嘅坟墓， 唔系金嘅。 啊，金嘅坟墓，对唔住，系金嘅坟墓。 咁佢遇乜嘢可以开呢个金嘅坟墓啊？字 字 蛇 蛇咯， 可以开。咁佢跟住 有 字啦， 有字喎， 系咁开到咯， 系咯。 跟住庚辰，辰系咩啊？ 辰 系水嘅坟墓， 坟墓系土嘛。 哇！你个八字里边有三个坟墓 哦， 邱小姐 系咩心机？ 你就知啦，三个坟墓好难搞啊。 系咁，师傅你要 我最近睇到电视有个节目叫姜，系咪嚟紧？ 姜系姜，姜师 坟墓咯。就 系 讲坟墓啦， 讲坟墓系。 咁啊，呢个八字咧就林记嗱，你上啦，你都跟咗我咁多年啦。任戌 系 癸丑，月字，庚辰啊，喺八字上面咧，邱小姐咧出世嗰个日啊，个日叫月木， 月 木，咁啊，月木嘅人咧就生于喺丑月，丑月咧就漫天风雪冻冰冰，咁啊啦，阿美儿啊，冻冰冰嘅天气里边，嗰棵花你话生得靓唔靓咧？ 问 问啲， 问啲， 即系冻到七彩， 冻到七彩， 咁佢嗰棵花仲要问你，佢话火系我仔女，我想生仔女咁。 可以写条心噶，其实 系咪好好？ 就除非要撞到个年咯，系咪啊？ 除非佢个大运里边咧系要好多火咧， 系咯， 唔解开呢个金咧，其实仔女咧就已经系 frozen 咗啦，即系冰冻咗。咁呢种八字咧，我讲出嚟好笑。好多而家配种啊，喺医院里边做嘢嗰啲咧，就系呢种八字啦。 哦，人工受孕， 因为人工受孕佢要摆个雪柜雪住 嘅。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一等到佢只要个火一嚟一打开咧，佢就掂噶。咁所以嗱，讲到呢度咧，就真系多嘢讲啦。第二样嘢啦，嗱，月木咧又要学一样嘢，嘅个诀叫月庚合金，即系庚系代表个老公庚。最尾个字啊， 见到 个庚字啊，月庚你有冇见到个庚字啊？ 见到 啦，月庚合金，即系话咩意思咧？即系话佢有机会有个老公嘅，不过老公系乜嘢咧？就要喺好多金嘅年里边或者金嘅大运咧，就会出现个老公啦。月庚合金，嗱，今年系今年， 今年， 跟住佢33岁到到53岁，大家睇下个大运咧，系行金地嘅，又系金嚟嘅。所以邱小姐第一个好消息话俾你听，你系会嫁得到嘅。咁笑一笑，我听下先。咁喺咩情况之下呢？月庚合金嘅意思呢，个庚呢仲要系喺你嘅子女宫嗰度。咁即系代表个老公嘅年纪比较大定细啊？ 细系咪？ 细啲咯。 细。又叻啦。好啦，咁而家要解决嘅问题就是月庚合金呢，就系佢几时可以有呢嚿金嚟啦。而佢又要承受得到啦。咁就我概教过你一个诀嘅，就系话假如有土嚟生金，又有水嚟生木，咁个木又强壮，个金又强壮，大家一齐强壮，咁呢种情况之下就有机会就有咯噃。 系啊系啊， 咁嚟紧边一年系个土又强壮，个水木又强壮啊？ 2019年啊， 2019年，所以其实邱小姐咧喺2019年咧有拖拍啦，有拖拍啦。咁但系解决个问题咯，就系美儿提出个问题啦。冻冰冰， 冇火， 冇火，咁点算啊？咁如果能够佢个运将嗰个戌字，即系将嗰个火嘅坟墓， 系 能够嚟一只猫或者老虎，就可以打开佢啦。 哦， 咁咧呢个人字咧就喺2022年， 哦， 2022年就会人字出现， 就行老虎年。 哦，虎年啊要。 咁2022年嗰年呢，咪即係等于嗰年打开咗个火库囉。嗰年咪有个 BB 嚟囉。 哦，即係先结婚啦，温馨下先，到两三年后先至争仔蚊仔啦。 但係呢每晚呢都要喺三点到五点 先至有交配啊。 播种。 播种。 交配唔算㗎。你个动物咩交配。 交流中 文。交小姐唔动物咩交配。 早唔早瞓。 三点到五点。三点钟闹钟一响噔噔噔噔。闹钟啷啷啷啷啷。邱小姐同佢嗰个未来嗰个靓仔兼唔系咩靓仔，好粗豪而后生嗰个 小鲜肉啊， 小鲜肉啊， 小鲜肉咧就要开始就要播种啦， 可以繁殖啊。 咁播种嘅时候咧，就最好叫出边嗰只猫咧入嚟观礼。 喂，咁佢床摆到啲嗰啲 Hello Kitty 嗰啲得唔得 ？Yeah， 另外阿邱小姐个英文名改埋叫做阿 Cat。或者叫 Kitty， 或者叫 Tiger， 系咪 Tiger？Tiger 嘛 ，Tiger 又强得滞， 强得滞啦， 叫阿 Cat 啦， 阿 Cat 啦， 咁咧人就叫佢屋企嗰只猫咧嚟观一观嚟， 帮帮手啦， 即系要见证住佢播种系咪啊？ 咁咧你咧就幸福到不得了啦，你就可以有 BB， 因为去到43岁之后咧，你都有个母兔咧，都系开嗰个火库嘅， 烧得出， 所以咧呢种八字咧，我哋用呢种方法咧，叫做系最快嘅方法，直入佢个八字解决咗个问题，乜嘢缺都唔使讲啊，念乜大债嘢多余嘅，直成咁已经解决咗个问题。咁当然亦即系话佢个仔女嚟咧，系帮佢有少少解冻嘅，因为实在太冻。咁但系原来遇金合金咧，系呢个局咧又唔可以太多火嘅， 哦， 即系话如果太多火会烧坏咗嘅关系，咁所以系少少地就啱噶啦。咁所以呢个八字咧就系咁样睇， 即系一句起两个字就算啦。 系啦，但系咧2026年 会 闹交一年。 哦， 2026啊， 咁你记住呢个年份咯，到时就即系收敛下自己脾气啦。 逢亲一遇到马咧，遇金合金局咧就闹交嘅。 吓，忍下啦，知唔知啊？ 但系就会过关嘅。 系 吓，咁邱小姐你满唔满意啊？嗱，你又嫁得出， 又生到仔啦， 又生到仔女， 仲要有个小鲜肉， 系咯， 仲有小鲜肉。咁但系有一样嘢咧，你又要留意啦。嗱，由于你 系 月庚合金啊嘛，即系呢个局系 perfect 嘅， 系。 咁你就唔可以见到甲木㗎喇喎，剛才我哋讲过係甲木㗎喎，係嗰隻猫嚟㗎喎，有少少破㗎喎，即係话有咗个仔女呢，佢同你老公之间呢， 佢 老 公差啲啦， 就多咗个情人。 哦， 咁咪争女囉。 所以我未讲完㗎呢个局，你明唔明啊？即係你要生 BB 呢，你係有一个牺牲嘅。牺牲系咩呢？你要你老公可能会花心啲。 但係阿师傅话我记得， 所以如果唔要， 唔要细蚊仔好过要啦。 唔要细蚊仔，你同你老公可以相宿相妻。只要你有个细佬哥一嚟，嗰个仲要系甲木开咗个火库咧，即刻老公容易有甲木，甲木即系另一个俾你丑样嘅女人。 吓，仲要系丑样啊！ 咁啊真系激鬼死啦，真系。 系噶，未必一定靓过自己噶，高过佢丑啊！甲木系一定丑过月木噶嘛。 哦， 你明唔明啊？ 甲木， 所以你要谂谂啊！如果你个仔女咧，你嘅牺牲咧就系会有一个丑样过你嘅一个女人 出现啦， 抢夺咗你老公， 抢夺咗你嘅小鲜肉。 而家老老实实又未发生，咁你而家你嘅选择系乜嘢？ 系啊， 你要仔女啊，定要 定系要桃花？ 样样都想要，我想 唔贪心啦，都话而家二拣一咯。 人系要取舍噶， 取舍 嗱。另外咧，你而家行紧咧酉啊，酉系鸡个金局嗰个咧，系会破咗月庚合金局嘅，因为呢个庚金系唔系酉啊嘛，所以换句话嚟讲，而家你又唔可以食鸡嘅，又要戒鸡， 唔好食鸡。 系啊，鸡你如果食鸡咧，你就永远都唔可以月庚合金，即系冇又系冇老公嘅。咁所以食物原来影响我哋咁大嘅，而且咧佢三合金局咧。太多金咧劈到你嘅月木运台台，咁你就会为你老公咧而系非常之烦恼。个金劈到云啊嘛，咁所以咧去到咁烦嘅时间咧，佢咧就要有个仔女嚟到制衡啦。但系制衡嘅火候如果唔好咧，头先我哋所讲咧， 有第三者 就会有第三者。 阿师傅，会佢生女会唔会好啲咧？因为我记得你讲过咧，生女咧就会帮你嘅另一半，即系你老公啦， 化桃花， 化桃花嘅。 咁但系唔系控制你嘅手啊嘛，个问题喺呢度啊嘛。佢开咗个火库之后有两。个火，一个系阳，一个阴，咁你点去捉咧？呢度多数都系走嗰个丙火咧，都系应该都系仔嚟添。 仔 咧， 哎呀， 个仔即系个丙火嚟嘅时候咧，通常都会制造到呢个情况。所以邱小姐咧就好烦噶，人系好烦噶，即系冇老公又有老公，有老公又有老公终身，有老公之后又要生仔，仔女嗰度又可以讲老公走。所以呢个咧就 系。 即系一个好难嘅抉择。 唔 紧 要，去到2019年先拍拖啫，你慢慢谂。 拖系温馨下。 好啦，咁啊，俾个方向俾你啦，就点样咧？就照样，你用呢个 Mountain 先，我哋教嘢照做。仔女照生，到时老公有外遇嘅时候，到时先谂下点样劈低佢，知唔知啊？嗰个后话，嗰个照， 我想问会唔会离婚噶？ 咪就系讲紧嗰样嘢咯，咪就系讲2026咧。头先你听唔到我讲啊？就 系 2026年，我讲埋边个月？2026年嘅六月份嗰个咧，就系有一个咁嘅 危机啦。 咁啊，通常而家睇落去咧，你嘅八字里边咧，应该咧。是去到你的53到58岁嗰五年呢是应该呢个分辨就动荡得太好犀利 啦。 咁所以呢有咁烦冇有咁烦。咁我都系提议你有嘅先到时先至可能有新嘅科技解决嘅。例如去韩国搞搞啊或者到时有啲其他嘢杀咗嚟先。 移民得唔得 啊或者到时得㗎啦嘛。好嘛你照咁去买先。 多谢晒你。 唔好唔要。 Thank you。 沉闷香港此曲一出爆喜讯。乱世佳人奔去齐雅歌医生复修版隆重公演三场全包。现询仲要求4月30日乱世佳人齐雅歌医生加开一场。千人戏院上映无间道一系列刘伟强导演作品展步步还我原片效果大戏院全身感受。又闻到新光引进最新炮谷机的阵阵香味。快啲嚟地铁北角站踩下新光千人戏院的旺气啦。 亦都好似有啖痰咳唔出咁， 食乐信化痰素啦，每日一次，帮你即刻消除顽固浓痰，喉咙冇嘢卡住，食咗仲唔会眼瞓添。 大哥大哥，有权利同我新晋歌手咧？ 呢个问题咧，我唔回答嘅。 听讲话咧，你同公司不和，究竟咩事啫？ 无可奉告啊！ 啊，想问一下，你最近同电视台的 合约我已经交咗俾经理人处理噶啦。 哇，你做咩啫？你边间噶？ 喂，你以为自己边个啊？喐佢！ 喂喂，得，唔好打面，唔好打面。 以上个案极为普通，如有雷同，实属不幸。唔系啊嘛， 仲兴啲咁嘅嘢？ 逢星期日晚7点到9点 ，DBC 数码一台企啱台， 有我吴以丽丽， 仲有我俊男 Keith， 同你扯尽所有艺人、名人、凡人，乜人都好，最真实嘅一面，同你越界倾情。 时间分配题，下午1点到2点，究竟做咩好呢 ？A. 游个水 ，B. 发下吽豆，玩下手机 ，C. 听 DBC 数码二台 Me Too 施培嘅私家音乐。 有得拣啊，梗系拣施培嗰个私家音乐啦。 大屿山发展嘅公众参与活动已经开始。发展建议涵盖的空间规划、土地利用、保育、交通基建、康乐、旅游和社会发展，不单只有利大屿山，还关系到香港的可持续发展。公众参与活动有巡回展览和公众论坛，到4月30日结束，欢迎参与。详情请浏览网页 www.landac.hk。 手机问前程， 哇！最后一节啦，已经嚟到，师傅话不如我哋接埋今日第二个电话咯，好唔好啊？ 好，早晨， 早晨啊，李先生， 系早晨啊， 早晨， 早晨，早晨， 系啊，师傅喺度啦， 系啱啱啲工作人员咧，第一个八字俾我，咁啊，林记再读先啦， 好啊，丙申卯戌 月 卯啊卯卯戌月卯 戊人 戊人 日。是冇人事。 嗯， 咁啊，李生，你啱啱即系今年系丙申年啦。 嗯， 咁你有咩事发生啊？我睇你有咩白内障，咩手术？你讲俾我听，你嘅机制点？ 啊，就系、是、咁样嘅，我就系咧，就零九年咧，我就系就即系个眼咧，就时神经至神经线啊出现咗问题，就走一啲就蒙蒙地，咁啊后屘咧就系、是、啊到2013年咧，就12月28号咧就有个啊女医生就同我做咗白内障之后咧、就本应我未做手术之后之前咧，我瘤仲有成八成半至九成嘅视力睇到晒嘅，几细计几计个字我都睇到嘅，一做咗之后咧我就白晒蒙晒，咁啊而家到而家咧就系、是。就有呢个九成咧，就到跌到得翻一成咧嘅视力咁样，就啊就咁嘅情况。咁咧就个医生咧就好多时咧就拖，一路咧由2013年拖到我而家。咁我想知道咧，我就呢个病系点嘅情况咁啦。 嗱，其实喺八字度咧，完全睇到晒个情况系发生咩问题。咁咧就我哋再读一读个八字咧，因为我想大家听众都听下呢个 case 啦。丙申，啊，戊戌，月卯，戊寅，咁啊，李生原来咧就喺我喺过去咧睇过好多盲人嘅八字咧，因为所谓盲人嘅八字咧，通常都系个丙火咧，系俾个壬水去冲击咧，就通常会盲嘅。咁所谓丙火嘅意思系乜嘢咧？就系、是、我哋只眼嗱，今年咧大家留意，今年系丙申年， 系， 所以今年咧都好多人咧去整嗰啲眼嘅，譬如话白内障啊，或者系搞咩 激光矫视， 激光矫视啊啲咩嘢。大家记住，今年上半年如果你整眼咧，记住一样嘢，千记万记，系一定要择日。如果唔择日咧，你会用个通日去做咧，你整完咗出嚟咧，一定有后遗症。所以呢样嘢系 记住大家吓， 有读者同我讲，佢哋已经有后遗症，系因为冇择日嘅。好啦，我又唔好讲得远啦。好啦，你系由于系丙火就系、是、你只眼，我哋一点样睇佢成个八字咧？丙火系佢只眼嚟噶嘛？好啦，佢首先佢本身系月木，生一个戌月，戌咧就系火嘅坟墓，系咪啊？火嘅坟墓，咁火嘅坟墓咧？咁咧就即系代表住佢只眼，即系个火咧，已经入咗个墓啊。入墓嘅意思即系咩？即系唔 work 咯。 系咪？ 即系代表住只眼要出问题啦。好啦，第二个问题就系话佢嗰个嘅丙字咧，喺上面咧都系代表只眼嘅。下面个身咧，嗱、呢个身字留意啦。呢、這个身咧，如果遇到蛇咧，叫自身合水。如果遇到个神字咧，遇到条龙咧，开水库。两个都有好多水，就会将嗰个丙火咧系全部冚熄，所以佢个大运里边咧睇得到你喺53岁开始咧，慢慢咧你就进入咗嗰个神字啦。神系咩咧？神第一会冲咗个戌，第二个神会变成好多水，好多水就会冚熄晒嗰啲火，所以你行蛇年嗰年大镬啦。贵字年贵系水， 系 字咧字同身合咗水。你喺2013年嗰年系因为太多水冚熄晒你个火，所以造成咗只眼 有事咯， 系嘛？好啦，跟住落嚟，你而家去到今年只眼都未得，点解？因为今年丙申年， 丙申年 个身又去冚熄，又开个水库嚟冚你个丙火啦。但系点解你打电话嚟咧？个巧妙就喺呢度啦。个巧妙就系因为今年系丙。都仲有火， 仲有火顶住。 只要你能够开个火库，唔好俾佢嗰个水太多开咗水库，咁咪得咯。咁即系换句话嚟讲咩？用嗰个人木嚟开嗰个戌，嚟冲走个身，咁咪掂咯。即系话李生，原来你真系养只猫，你只眼会睇到。 哦， 吓，就系咁神奇。 养只猫，你有冇养猫啊？ 你 我屋企养紧只猫啊， 系啊，已经养咗 猫嚟嘅，系 咁你啦，嗱，已经你第一时间开咗个火库咧，第一已经代表你嘅眼唔系完全睇唔到，你应该睇到啲嘅，系定唔系？ 系睇到啲嘅，系 啦嗱，就喺嗰个巧妙啦。咁如果你养多只猫，咪睇多啲咯。好啦，第二样嘢，你而家因为开咗个水库出事啊嘛，唔好俾佢开水库咪得咯。点样可以使到佢唔好开啊？你多摆几条龙就唔会俾佢开啦。 哦， 因为个身嗰只身个摆三条， 摆三条龙啊喂， 三条龙喺你个床头 系。 要木做嘅，木做，你要木雕嘅龙三条，或者金钻石三条龙，三条龙摆喺度，咁就变咗龙咧，加埋只猫咧，再养埋只兔仔，就变成木局。 哇！ 木局自然生翻旺嗰个丙火之外，吸晒啲水。所以你喺东方嗰度养两只兔仔，跟住喺床头度摆三只木雕嘅龙，佢只眼睇翻八成啊。我讲明八成啊。 八成啊，吓喂！ 再如果你继续，如果你能够 喺八字里面补返嗰个丙火， 亦 即係话喺度床头嗰度挂返个太阳画，或者你本身屋企嗰个南方嗰度开返你个窗，嗱你记住眼係代表个窗。 係。 原来我哋屋企个窗呢，你哋冇兴个窗台摆满嘢嘅，即係眼咪唔舒服囉。你喺南方个窗打开，你睇下你南方个窗打开，你睇下你屋企有冇南方个窗，如果有南方个窗代表你眼唔使盲。你个窗打出去之后，如果冇嘢顶住你南方个窗，代表你有救。我觉得你应该呢打开你个窗呢，你有一面个窗呢系对面层大厦顶住你嘅，系定咪？ 啊，系啊，因为我而家住喺呢个深水埗嗰边嘅。 你系咪只系顶你一面咧？系咪有一边冇顶？系咪啊？ 一边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话根本有救。 嗯， 佢唔好住间屋咪得咯。 系啊， 唔好住得唔得？ 你搬啦，跟住快啲去领养啲猫。 深水埗，佢而家就系呢个深水冲啊嘛。所以你话即系 应该搬去啲火炭啊、红磡嗰啲地方系咪啊？ 几叻我哋啊！ 系啊系啊， 你住红磡只眼睛睇翻嘢。 哎呀，快啲搬啊，李生。 你计算啦，嗱，今年你最大嘅机会喺边度咧？今年啊返工嘅机会咧就系今年嘅呢个月。同埋今年嗰个农历嘅五月，亦即系六月八号到七月八号，嗰个月你嘅视力一定可以恢复起码五成以上。咁所以嗱，你头先听我讲完，其实全部啲嘢唔难做噶噃。东方养两只兔，攞个龙有咩咁难呢？第二喺你床头里边，你 三条龙， 你去上海街揾呢一个嗰啲木嗰啲雕刻师傅雕三条龙仔俾你，你明唔明啊？ 几大朵一条龙？ 条龙都要咁大嚿嘅， 八寸高 吓。木雕三条龙， 好似你个头咁大啦， 摆喺你个床头，咁就意思就系令到水变咗个水嘅坟墓，等佢啲水唔会冲你。又跟住你要买个抽湿机，将屋企里面抽嚟抽晒佢。咁你个厕所而家滴紧水啦，肯定即系啲水系冚到你晕啦。仲有你间屋一定要见太阳啊嘛，太阳系火啊嘛， 挂啲太阳画啦。 所以如果有机会搬间屋都系一个方法嚟嘅， 搬嚟 个 区添啊，仲要。 我只可以睇到你呢个 case 咧，绝对有救咯。 即系 佢有救嘅， 唔好气馁啊！ 你有救嘅原因系因为你58岁之后咧，你行咗五年甲木运啊。 系 甲木咧系代表可以就系嗰只猫嚟嘅，就可以开到个火库。开到四年，但系你四年之后咧，跟住行个神咧，个神系完全系个水嘅坟墓，系再唔俾你只眼俾人虾，所以喺个八字里边，我可以同你讲，你根本系有机会系完全系冇事嘅，完全可以冇事嘅。所以嗱，今年咧，你亦可以再考虑多一样嘢，就系、是、喺今年嘅农历嘅五月份，而且系六月八到七月八咧，你再揾个好啲嘅医生咧，去再调整下你只眼，喺嗰个月再做一个手术，可能会完全康复冇事。 佢揾医生有冇巧妙啊？ 开心水宝 师傅，即系譬如话会揾姓乜嘢啊？ 系 边个区域啊？ 男定女啊？ 你总之择一就得噶啦。 择好系空日，唔好再空日啦。 用个五火日去咧，应该 OK 啦。 五火日 系啊，你只要 sorry 系你讲下，李师傅系 主要你系唔够火，开唔到个火库，而系俾啲水虾而造成你眼咁嘅情况。 着衫着啲红色嘢得唔得啊？要火得唔得？ 木火，我而家有木火，绿绿红红都得， 绿绿红红。 但系衫已经唔系讲到嗰样嘢，头先我哋讲啲系直接用啲动物嘅有生命嘅嘢嚟补嘅。咁呢样嘢即系我哋八字完全睇到， 难 系啊，难嘅。 你有咩想问师傅？头先你想 系，我就想问咧，就系而家我就睇紧咧，就有两个眼科医生嘅，就一个咧就我以前好识咗成30几年咧，一个咧。就是男医生就姓杨的、一个就是帮我做这个手术 的女医生姓谭的，究竟就这两个医生就哪个医生是比较是适合我一点呢？ 这个很难倒了、第一呢，我怕教错你 了、 通常我们当然拿不到人八字， 是没错、 就是即是看个牌面就很难倒，我只可以告诉你，你拿我副牌抽一抽， 哦是啊，那个麻雀 这样东西我不参与意见、但是我觉得因为今年呢，你个丙申年是你那个60岁一个甲子呢、你在个丙那里没事的，申有事 的， 亦即是说呢，只要你是在上半年这个丙火最旺的时间去搞你的眼，你是应该得的、我只可以俾你嘅意见，就係话用呢个农历嘅五月，亦即係六月八到七月八呢个月去再搞你只眼一次，你係会赢面係好高㗎，同埋照返人先所讲嘅嘢照做、我只可以提供到咁，好嘛， 好嘛， 其他嘅嘢就变咗我哋唔方便喺大城里面呢教你用边个医生啦、好嘛、好，咁今日我哋又 差唔多啦，係啊师傅。 下个礼拜再见。 好，拜拜。 拜拜。 玄学风水命理并非精密科学，本节目内容只供参考。 好正播，你而家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我系 JW 黄浩仪。 矛盾只因心爱着。